好了，你不会有事的。 三弟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知道你做了什么蠢事吗？ 我心甘情愿的。 蠢货，你快吞了他，得回龙魂。 既然救了，就绝不反悔。 你，随你吧，你自己保重，三弟。 来来了，就是他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穿得这么奇形怪状的，说话还那么装模作样，有点太招摇了。嗯，哎，这样，你换几种口音，我选一选。 要不要那么麻烦啊？ 写在上面可以吗？ 不行。 那么这样总没问题了吧？ 不行。 真心想抽你啊！这样再不行就自己来。 哎，好好。就这个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他过来了，快快准备准备。 就他呀，这女的也太普通了，我还寻思你得一口吞了他，大功告成。 少啰嗦，照我说的办。开始。 小姐，买鱼不？ 脱这么光干嘛呀？你到底是谁？ 我是龙王三太子，那条鱼是我的化身，你买了我。 你当我是傻瓜呀？龙王三太子，我还是嫦娥呢。三太子，龙大爷，你要怎样才肯走啊？ 你买了我，你要对我负责的。那除非这家伙肯退货。 哎，李毅，看到你没被油炸我已经很欣慰了，不过退货嘛，想也别想。 少废话，如果你不接受退货，我立马油炸了他。 尽管油炸他吧，退货不可能。 别做梦了，他就是那个招财进宝，金钱为食，只进不出的貔貅。哼，钱到他口袋里，哪里还有退出来的道理啊。 喂喂喂，你们两只神兽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你们不觉得脸红吗？ 不觉得。 我了个去。好吧好吧，神经大条一点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的啦。 橙子说的都对。 热血爆笑，浪漫感人， 要素太多了，挑重点说。 好吧好吧，林声剧坊演播的龙子驾到，总之来听就对了。